为我扫清病毒隐患，请牢记正确洗手的方法，这是最简单却最有效的武器。防控无小事，从认真洗手开始，守护健康的防线，你我共同铸造。 常态防疫有三宝，口罩要戴好，测温不可少，健康宝扫一扫。今天你常态了吗？ 以上为广告时间。 北京体育广播，听众朋友您好，接下来请听广播剧节目。 广播连续剧《歌唱祖国》，编剧徐新华，导演胡培奋，主演吴俊全、林妙可。第三集。 王鑫爷爷，告诉你啊，我爸爸是个足球迷。提到《歌唱祖国》这首歌，他总是一遍又一遍地说起他老掉牙的故事。那是2001年10月7日，他在沈阳五里河体育场看球的经历，听得我耳朵都起老茧了。 你爸爸也是球迷啊，跟我那小儿子一样。